讲不出的都可靠你猜透，令我发觉爱不了口。你那眼角斜望着我，令我心动，让我心跳，令我失控。很想讲的不敢跟你讲，最怕进退不得的迷惘。每次偶尔失控，令我失意，多于那处，总是想你，没一处不在。花花世界这么广阔，就算天那样大，画处境怎样坏，但已跨过疆界。 为了谁？ 什么宁愿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哦，竟然为你梳直我的长发，不见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会。